秦景城接过了那厚厚的印章文件，以雷蒙肉眼可见的速度叹了一口气，挺重的那种。 非要这么做不可吗？这事儿你们跟我哥说过没有？ 雷蒙奇怪地看着三人，并不知道那些文件是些什么，有些好奇地瞄了一眼，秦景城顺手就递给他，示意他打开看看。雷蒙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看看，就听韩素君说， 这就是你哥的意思，他是不打算回来了，就像你说我跟你爸也不能总是两地分居，这次回来就打算把他给打包带走了，以后没人闹你不挺好吗？ 老婆，你这叫什么话，我又不是不懂事的孩子，还我闹他，明明是他一天到晚的不叫人省心。你看看这网上三天两头都是他的消息，到底谁闹啊？ 说你闹就是你闹，闭嘴，我跟你儿子说话你别插嘴。 瞧瞧这家庭结构家庭地位，秦大柱哪来的勇气打秦锦城啊，也不怕被他韩姨给撕了。雷蒙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心里美滋滋的想，这果然呢，有个好婆婆比公公管用。韩素君吼完老公，转回头看着自己的儿子， 怎么样，这文件你签还是不签？ 妈，您这不是为难我吗？我有公司，这个 本来就是你的，从他改名那天就已经是你的了，这几年你爹就是帮你看着的，你迟早是要回来接手的，反正我不管，你要是不签，你跟小猛的事儿我也不会同意，不仅不同意，小猛我也得带走。 哎呀，这还有他事儿啊。雷蒙一脸受惊地抬起头去看韩素君，女人对他挤挤眼睛，示意他别开口说话，配合就成。雷蒙懵逼了，不知道是什么文件重要成这样，赶紧动手翻开，一看差点没乐出声。 秦锦城，你这算不算不好好谈恋爱就得回家继承千亿家产啊？ 你喜欢？ 雷蒙舔了舔嘴角。 你问我啊？ 秦锦城一脸期待又温柔又忠心地看着他。 你要是喜欢我就签了，你要不喜欢我就不要。 雷少爷那可是相当为难呢、啊、你说雷氏现在缺什么呀？钱呢、啊、大哥，你放着千亿家产不要，天天跟他这个小公司的老板厮混在一起，天天为了几千万的小项目忙得焦头烂额，这还得谨防被别人算计，这是为什么呀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明明可以靠出身偏偏要靠实力的典型吗？雷蒙盯着文件乐得不行，他把文件一推说道， 韩爷，这事儿你不能逼他，他要想要不会等到现在，也许他就是享受自己打拼的乐趣呢，而我肯定是不会受你威胁的，我愿意与他一起白手起家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商业帝国。 哎呦，小猛猛，你虚不虚啊，就送到手的财富你能不要？行了，别骗韩爷了，这公司你们要也得要，不要也得要了，赶紧签字走人，别搁着碍眼。 瞧瞧这行事作风，怎么比他还不讲理呢？ 韩爷，不带你这样的，明明说好站我这边的呢。 闭嘴吧你，我可听说你们最近这日子过得有点惨呢，资金链断了不说，还被人抢走竞标项目，就这样你们还能忍得了？ 当然不能，我们这不还没来及反击就出事了，韩爷，这可不能怪我。 说完呢，目光暗示性地瞄向秦大柱，秦公公瞪他一眼， 别看我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这小子要早听我的话回来继承了公司，哪里会被人欺负成这样，我看他就是活该。 低调的太子爷呀，雷少爷可算是见着活的。 比起秦锦城的出身，他们这一帮子所谓的富二代那简直算个屁。秦锦城拿过笔开始签字儿，边签边说道， 哎，你们别说了，我签我签。萌萌，这算是我给你下的聘礼了，到时候你可不能说不嫁。 秦大柱气得直接站起身离开。 韩素君，看你生的好儿子，这就把自己的家底给败干净了，看他到时候。 到时候怎么了？萧梦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 韩素君拍拍并排坐在一起的俩人，笑着说道， 儿子，小猛，我在国外等你们，等你们哪天想结婚的时候就直接过来。 这妈怎么跟儿子一样，一点都不浪漫，聘礼就这么给了，他的终身就这么定了，怎么觉得亏了呢？ 谢谢妈。 秦锦城起身抱了抱韩素君，拿了文件，带着雷猛离开老秦总的别墅，回到京市秦锦城自己的家。刚进门，雷猛就急不可待地上前来扒秦锦城的衣服。秦锦城的冰块脸上可算是融化了，从在老秦总的住处看到雷猛开始，他嘴角的笑意就没有下去过，此刻更是笑得暧昧又夸张。他按住了雷猛的手， 宝贝儿别急，来日方长，以后的时间都是你的。 急？我能不急吗？我们陈哥身强力壮，一夜七次，带着他们一身伤还能把我摁床上往死了弄。你说我怎么能这么不上趟啊？不能辜负了我们陈哥的热情是不是？ 雷猛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出这句话的，手上拔了衣服的动作那是半点都没停。秦锦城目光有些许的迟疑，按着雷猛的胳膊突然就松了，老老实实地跟着站着，任由着雷猛扒光他身上所有的衣服。 我真没事，小猛，是不是生气了？乖，哥不是有心要骗你的，我是真想你没控制住才。 秦锦城伸手过来，兜住雷猛往自己的怀里按，露出来的精壮胳膊上面缠绕着的纱布刺激的雷蒙的眼睛都红了，一把推开他背过了身。 是，可是该相信你是真的太想我了，一点隐瞒我的意思都没有。 发狠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哽咽，雷蒙觉得自己真是越来越矫情了，居然会被这种事儿给气得想哭。 妈的，真他妈丢脸。 萌萌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别难过行不行？我错了，真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瞒你任何事了，好不好？ 秦锦城从他后背贴上来，光着的上半身肌肤滚烫炙热，手不老实的在雷猛的腰间捏了捏，气氛暧昧温馨，雷少爷却生不起半点涟漪之心，一把抓住秦锦城的手，拉着他上了楼。秦锦城嘴角失笑，也不反抗，由着他把自己推到床上。后背砸到床上的时候，他还在想，如果雷猛今天想无法无天一回，他也能由着他了。雷猛没有不管不顾地扑上来，而是凶神恶煞地说道， 转过去。 秦锦城嘴角的笑有些僵硬，心想啊，自己的伤大多都集中在后背，趴着的姿势的确要省力不少，不过没想到小猛萌这喜欢后背式，他一直以为喜欢面对面的姿势。秦总难得的听话的乖乖的转过了身，还没有忘记把双腿打开，那真是怪得不像话，一点作为老公的尊严都没有。秦锦城觉得经了这件事之后，他真的可以对雷猛无下限的宠溺，他想怎么样都可以的那种。看着他湿了的眼眶，他只觉得自己的心都化了。雷少爷是什么人呢？他风度翩翩又蛮横无理，英俊潇洒又总是不怀好意，他肆意地靠近撩拨勾引沦陷，到现在分不清是谁着了谁的道。